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父母之间一段无法挽回的婚姻关系。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家庭走向破裂？当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大家还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吗？ 老板，给我来杯啤酒，加冰的。 好嘞，你稍等啊。来，你的啤酒。 谢谢。 你没事吧？ 没事，一会儿就好。 来，擦擦眼泪。 谢谢。 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儿了吗？谁欺负你了？ 没有，我就是替我爸妈难过。今天其实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可是他们却离婚了。 他们今天离婚了？ 不是，他们10几年前就离了。我被判给了我妈，只不过今天我是刚从我爸那儿回来，和他一起住的是另一个女人。 他们毕竟离婚10几年了，你爸爸再婚其实也可以理解。 如果真的只是情感破裂才离婚的，我当然理解。可是他们其实明明可以不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过去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真的很幸福。我是在内蒙的大草原上长大的。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幼儿园那会儿，每次放学我爸都会骑马来接我。我那时候就跟个假小子似的，一头短发，我爸就一只手揽着我握紧缰绳，另一只手一直揉我的头发，每回都给我揉成鸡窝头。那个时候我特别烦他揉我，可现在想想真是怀念呢，而且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那后来你爸妈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其实小时候我印象中他们关系真的很好，那可能也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吧。放学回家了就能看到我妈在厨房里张罗着晚饭，我就跟着她把幼儿园发生的大事小事全都汇报一遍。对了，我妈做饭还特别好吃，还时不时的弄点小花样，我和我爸都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妈还会给我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有时候爸爸也会补充几句，或者 他们俩轮流给我讲故事，直到有一天。 怎么了？ 那天爸爸把一个叔叔带回家帮忙干活，那个叔叔个子很高很壮，整个人看起来也很精神。那时候我家养了很多匹马，一到秋天就要囤过冬的草料，每天需要干的活很多，也特别累。那个来帮忙的叔叔啊，家离得比较远，所以那阵子就在我家住了。每次天快黑的时候，我就负责去马场叫爸爸和叔叔回家吃饭。后来那个叔叔大概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吧。有一天我放了学，正在厨房跟我妈聊天呢，突然就听到哐的一声，门被撞开了。 谁啊？ 是一个胖女人，我们都不认识。她很生气地站在门口，头发特别乱，眼睛也通红通红的，就像刚哭过似的。我们还没缓过神呢，那个女人就突然冲上来，抓着我妈的头发就打，边打还边骂我妈是贱人，勾搭她老公。 难道说她是来你家帮忙的那个叔叔的老婆？ 对，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时候还碰翻了一锅浓汤，全洒在了我妈胳膊上，我当时都给吓傻了。门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满了人，站在那指指点点的。 那你爸他们呢？ 他们也是听到打骂声才赶来的，他们进来的时候屋里面早就乱成一片了，锅碗瓢盆碎了一地。叔叔当时马上冲过去，抓着那个女人的头发就往外拉，那个女人边哭边喊，质问那个叔叔是不是为了我妈打的她，还说叔叔结婚前就对我妈有意思，自从来我家帮忙已经有半个月了，一趟家没回。他一给叔叔打电话，叔叔就说他这不对那不好。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天等叔叔和他老婆走了以后，我还天真的以为事情全都结束了，还想抱抱我爸找点安慰，可没想到他却一把推开我，走到了我妈的身边，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抬手就打了她三个巴掌。 啊，他问都不问一下就打人？ 所以我当时真的吓坏了，就只知道抱着我妈哭。我的生活就从那天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搬了家，搬到了山脚下的一间小草屋里，又小又窄。我爸再也没有带我骑过马了，更别提和我妈一起给我讲睡前故事了。而且我爸开始不务正业，早出晚归，天天都和他那些不知道从哪儿结交的朋友鬼混，我们家只有我妈自己一直撑着。可毕竟少了一个人工作，家里也慢慢变得越来越穷。我记得很多天晚上，我听到我爸喝多了回来以后，他们房里总是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第二天我就总能发现我妈身上又会多几块青紫的痕迹。 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没有，一开始啊，为了挽回这个家，我妈一直在忍耐，一直在拼命干活。她对我爸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还每次在他出门前提前准备好要穿的衣服，给他打理头发和衣领，然后把几张百元大钞塞进他口袋里。可就算这样，我爸也丝毫没有原谅我妈的意思。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醉得有点狠了，在我睡觉的时候突然就听到砰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被狠狠地摔碎了。我赶紧跑到他们房间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我妈坐在地上，头发乱糟糟的，额头上有个好大的口子，脸上也有好多血，而我爸竟然就坐在旁边抽烟。 就这样你妈也能忍啊？ 都到这种地步了，换谁都忍不了了吧。所以那天之后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妈带着我净身出户。当时她身上只有100多块钱，带着我连夜赶到了四平。她在那儿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包吃包住。我妈上班的时候，我就整天整天的 待在他的员工宿舍，数着钟表过日子，就盼着我妈下班的时候能跟我说上几句话。 他没跟你联系学校吗？ 联系了，但是中间等了一段时间，所以那些天我过得特别孤独，每天我几乎都是在床上躺着，总是忍不住想哭，但也学会了忍耐，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头缩进被子里偷偷哭，尽量不让我妈察觉。唉，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妈带着一个叔叔来了我家，那个叔叔说要把我俩接走，还说以后他会跟我们一起生活。跟在他后面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叔叔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就想着我妈这辈子完了。 干嘛要这么想呢？身体有残疾不意味着心理也残疾，难道说那个叔叔对你们不好？ 他对我们其实也挺好的，那个叔叔有自己的房子和一家小超市，我妈跟他一起打理，我也转进了新学校，但是那阵子我还是过得恍恍惚惚的。记得站在班级讲台前，老师要我向全班同学做自我介绍，我看着下面坐着那么多同学，突然在想，他们和我一样大，可是他们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吧，他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很好吧。就这么想着，还没说话呢，我就突然哭了出来，把老师和同学都吓坏了，估计他们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奇怪的人吧。不过好在我那个新家的日子倒是越过越好，叔叔的超市在我妈的打理下还开了一间连锁店呢。可就算这样，我还是忍不住的总想我爸。 我理解，毕竟那是你爸曾经对你那么好。 是啊，而且那时候我妈工作很忙，陪我的时间也不多，就用好多零花钱来弥补我，但我除了必要的开销，把其余的零花钱都攒了起来。不到两个月，我就买了个小手机，想偷偷跟我爸联系。我爸的电话号码我早就背得烂熟了，第一次拨通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激动，我真的太想他了，但又怕他换了手机号，怕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的声音。不过幸好没有，我爸接了电话，我听到他喊我闺女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冲着电话嚎啕大哭，就像要把我小时候欠下的眼泪全都补回来似的。我爸一直让我别哭，我的哭声却越来越大，恨不得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都哭给他听。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妈突然推门进来了，她一听见那头我爸的声音，直接当着我的面就把手机给摔碎了。为了这事儿，那天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你应该理解她，毕竟你爸爸曾经那么对待过她。 我知道，当年每次看到我爸打他，我也恨过我爸，可是我也心疼他，更何况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啊。所以之后我又开始偷偷攒钱买新手机，但是手机是买了摔，摔了买，尽管每次我都会努力想找个地方把手机藏起来，可屋子就那么大，总有被我妈发现的时候，但我还是坚持找各种方法和他联系。 你有没有和你妈妈好好谈谈这件事，告诉她你的真实想法？你只不过是想你爸了，夫妻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毕竟是没关系的。 其实我的真实想法不止如此，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跟我妈结婚的叔叔，可我其实一直想着我爸我妈是不是还有可能重新在一起 啊？ 因为这么多年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我都能感觉到他很想我们，也很寂寞。 这个 不太现实吧？而且你不是说他已经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吗？ 那个女人的事儿，其实是我前两天才知道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和好的，我就是靠着这个信念一直熬到上大学的。但是前两天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竟然是个女人接的，当时我都傻了，特别不客气地问她是谁，凭什么接我爸电话，结果电话立刻就换到了我爸的手上。我就问她是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是不是不要我和妈妈了。说着说着我就哭了。我爸一直在劝我说，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就立刻让她走，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前天我就直接买了火车票回了内蒙，而且我要求我爸必须要去车站接我。想想也真是，这是他们离婚之后我第一次见他。 这十几年你们一直没见过面。 嗯，所以我还担心是不是会认不出他来了。那天车站的人特别多，可尽管如此，我却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头发都半白了，背也驼了，可是他明明才40出头啊，怎么就变得这么老了？他一把就把我搂进了怀里，又像小时候一样胡乱摸我的头发。我本来准备了好多质问他的话，却怎么也问不出口了。后来他带我回到了以前的家，刚进门我就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做饭。 你没和她吵吧？ 没有，但是那一整天我都没给那女人好脸色看，她倒是也不介意，还总是对我嘘寒问暖的。晚饭的时候我爸让她买了点酒，她说闺女回来了她高兴。我爸的眼神就一直没离开过我，拉着我的手不放。吃饭的时候我终于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都说了出来。我跟他说，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我做梦都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就因为那么一场闹剧变得天翻地覆。这些年我慢慢也明白了，其实我妈和那个帮忙的叔叔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一点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而你当初那么对我妈，就是因为我妈伤了你的面子，让你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你后不后悔？ 她怎么说？ 她什么都没说，我却能看出来她一定后悔了。昨天我们就那么对坐着，将近坐了一整晚，天都快亮了，我们才被那女人劝着各自去睡觉。那个女的要把我送回房间，我特别不屑，还说这是我家，用不着她送。可是她还是笑着跟我说，她知道我不喜欢她，只是她是真心喜欢我爸，还说她是在我爸妈离婚不久之后就搬到这里来的，就在隔壁。我妈带我走的时候对我爸的打击特别大，她说她从没见过那么颓废的一个人，而且可能是我妈把我爸照顾得太好了吧，我爸几乎什么都不会，买一回馒头自己能吃上两个月，他实在看不过去了才给我爸送些饭菜过来。听到这里我的心里酸酸的，那女人又说他们在一起时间不长，但是我爸常常在梦里叫我和我妈的名字。我爸自己盖的被子又小又窄，但是我妈曾经留下的被子却从来没舍得用过。说着说着她也哭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就是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 所以那个女人说，我爸这些年来一直在忏悔，她知道当初就是因为醉酒才会打我妈，所以这么多年她一直滴酒不沾，直到我回去他才喝了几口。他还说，既然我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能不能就让她留下来照顾我爸。 那你同意了吗？ 我没回答他，睡了一觉 我就坐火车回来了。毕竟今天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我不想在这种日子里跟他讨论这种事。 嗯，这样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用干式金酒和加糖的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漫长的告别。 漫长的告别， 其实你心里早就明白了吧，你的父母已经错过了彼此，毕竟不是每一个错误都有改正的机会，他们早已经在十几年前就向对方做了告别，只是对你而言想承认这种告别确实很难。 你说的对， 所以呢，不如今天晚上回去睡个好觉，明天给你爸打个电话。 你还想让我跟他说什么吗？ 你不是还没有回答那个女人的问题吗？你心里应该早就有答案了吧？ 总觉得要是说出来的话，他就会离我越来越远了。 怎么会呢？你要告别的是曾经带给你妈妈痛苦的那个家庭和回忆，你和你爸的关系可是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才会说再见的呀。 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父母错过了彼此，原作纪明，改编陈雨涵、程涵，制作程涵，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科。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几杯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9月28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在1月2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金岩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将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